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早晨啊！大香港早晨，翻到嚟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今日系2016年嘅6月15日啊！咁今朝有汤姆啦，有高荣啦，我郑松泰啦，淡仔啦，阿润基啦，同埋双杰推咪。我今日咁多人嘅。 是即是我唔使返应该其实。 唔係我咁 样。你唔返。 我想同大家讲呢，我今日要呢交书嗰份稿。 係咩 係 未交。係仲未交呢 未交。 我以为你庆祝習慣平生日添。 唔好讲啦，今日有个好不幸嘅消息话俾大家听，今日6月15号呢係習近平生日。 係你记得㗎嘛。 我想同各位听众讲呢，今朝我睇返嚟呢咩嘢报纸，我哋一开始就通常讲下报纸有咩嘢啊，讲下咩料，咩都唔讲住，一讲就话你知唔知今日大生日啊，咁样 唔系啊，我系问你，你记唔记得啊？ 系你先要记得嘅， 点会记得？ 咩啊？你哋之前冇留意有新闻咩？之前佢哋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因为今日咧呢一个MSCI 咧，即系呢一个大陆 A 股啊，上海 A 股啊，咁就会入呢一个嘅国际指数公司嘛。 系啊。 咁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會唔會慶祝習近平生日，所以今次第三次，因為今次係第三次要加入呢一個國際。 呢啲好撚明顯嘅，啲中國網民打飛機講法嚟。 我喺網咦做咩話要習近平生日送份禮物俾佢等佢 A 股加入去嘅呢咁樣。咁啊我哋唔係第一次唔係講呢一單嘢㗎，因為都有啲難嘅，因為關於嗰個金融財經嗰方面都要難嘅。咁但係即使難都好啦，我哋應間第二節先講啦，就接受一個大嘅挑戰，就將呢一個阿里巴巴同埋呢一個嘅國際指數公司拉埋一齊嚟講。 呢個你話嘅啫，你唔好俾啲虛假嘅承諾出嚟啊。 我唔知啊，唔知，因為都啱啱有個消息啫。今朝早呢即係都喺六點鐘嘅時候啦，我諗大家如果有手，即係你個電話， 五點幾就有消息咯。 其實尋晚已經有啲消息流出㗎啦，咁就話呢一個A 股咧，上海 A 股咧，就第三次要加入呢一個國際指數公司，但係就再被拒諸門外。咁所以哇，好睇咯！跟住因為下個禮拜有歐盟啊嘛，唔係下個禮拜呢一個英國有公投歐盟啊嘛，會唔會脱離歐盟啊嘛？哇， 23號咯。 今日我喺網上面咧，我自己 Facebook account 咧，我見到嗰班咧，即係做財經嗰啲朋友咧，哇，個個都風聲鶴唳咁啊，準備應間開市，咁啊，大家留意一下今日嗰個咩嘅情況啦。咁但係其實我話離身先，我冇買股票嘅，我只不過純粹 up 嘅啫。OK， 好，咁啊，第一節講咩先啦？第一節講翻一啲都係呢兩日啦，都係一個自己焦點嘅議題嚟嘅，就係關於 TSA 嗰個嘅考試啦。咁啊，琴日就考咗第一科，就是、考中文科。今日考咩啊？ 今日考 数学，英文同数学 一齐考咁，英文同数学，即系两科一齐系咁。 系因为佢系考两日噶嘛。 哦，系啊，我知考两日就我以为嘅就系即系分开有一科一半一半，因为你数学都好兴奋呢个上下卷嘅话就唔系。今日就考呢个英文同数学。 系啊系 咁样。咁啊，寻日好多报道啦，寻日就系关于嗰个嘅即系一个中文科嘅现况啦。我哋讲一讲翻个背景先。 阿基哥，你准备咗嘛？你讲下。 哦，好啊。 唔系你想话 系 阿丹阿基哥啊？你睇下淡仔，一话讲个背景之后，淡仔即刻。 阿淡仔等阿基讲得唔清唔楚，跟住嗱，其实应该咁嘅。 你估我系你咩？ 我已经感受到啦。咁啊，留个机会俾 我。6:30嘅时候叫基哥准备噶啦。 系嘛？而家即刻仲有6:30嘅人准备添， 嘥时间，快啲 嘥时间啦。 OK， 琴日就首次啦推呢个改良版嘅全港，即系呢个 TSA 啦，咁就系名叫。 行 试行研究计划啦，小学三年级嘅评估设计啦。咁其实佢琴日就考咗中文科咯。咁佢都同之前咧都有所一啲改变嘅，譬如话由呢三篇文章改至两篇啦。咁系关于阅读卷嘅文章张数啦，三篇减至两篇啦。咁啊字数方面咧，亦都之前咧就不嗰、那个文章咧就不多于1200字嘅。咁题目咧由23条减到20条啦。咁啊主要都系考核呢个学生嘅理解词语啊嘅能力啦。咁而短文作文嗰度咧都由去年嘅俾呢个850格咧减至400格咯。咁换言之啊，即系呢个文咧就不多于呢、這个400字咁样嘅。 系啦，嗱，谭仔你补充啦， 系。 我覺得基哥講得幾好啊， 係咩？講得幾好啊？ 喂咧，即係咧，大家啱啱聽阿基咁講咧，好似咧講到咧，而家咧呢一個即係有個所謂嘅改良版嘅 TSA 咧，搞到好似聽起上嚟嘅時候，我哋好似支持呢個改良版 TSA 咁樣。喂，我哋即係強調一次啊，非常之重申啊，我哋一直以嚟個立場咧都係呢一個爭取全面取消 TSA 嘅，係、OK， 係爭取全面取消 TSA 嘅。咁啊嗱，因為過去咧個背景，我相信大家都係記得噶啦，就係響即係呢一，其實唔單唔係話。啲半年添啊，系过去啲年几啊，大概啲。 其实上年年头已经开始嘈紧。 我咪话大概啲年半咯，啲一年半嘅时间咧。咁啊，阿水妈啦，要亲自同阿水妈啦，阿 Sharon 啦，同埋一班喺 TSA 关注组嘅朋友啦，都系即系非常之关心成个嗰个 TSA 对于学童，特别系小三、小六。其實唔係話單止小三小六噶啦，你幾浸嘅話，咁嗰個壓力啦，因為嗰個壓力嘅當中嗰個問題其實好簡單直接嘅啫，就係你本身成個 TSA 嘅制度係為咗方便你班教學局嘅官僚，咁佢哋個講法嘅就係話啊，係唔係計散效嘅，亦都同收生無關嘅，同評核你個學生。你嗰個細路細蚊仔係冇關係嘅，咁但係即係佢嘅所謂嘅 TSA 咧，就有個功能嘅，個功能嘅就係話啊，幫佢學校啦，就可以保持住嗰啲學生嗰個嘅即係叫做學習進度啦。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個所謂嘅小三、小六咁等等嘅考核。咁呢個佢個講法。咁但係咧實際上就係啲年幾兩年啦。咁我哋嘅家長啦、關注組嘅成員啦，同埋其實好多一啲嘅即係情況都出現咗，就係話俾大家聽嗰啲嘅中小學生，佢哋面對住 TSA 呢一個無謂嘅官僚考試制度咧，嗰個壓力咧已經係不勝負荷啦。咁尤其係喺今年年初啦，接二連三嘅學童輕生事件啦，先將個議題係即係令到大家係非常關注，即係幾樣嘢配合埋起嚟。咁啊，亦都因為咁咧，之前咧咁啊，水媽啊 ，Sharon 啊，同埋我哋即係一班嗰班嘅即係 TSA 關注組嘅朋友啦，佢哋都係即係非常落力去推動要全面取消 TSA 呢一個議題啦。咁又去咗唔同嘅公聽會啦。亦都試過嘅就係、是、發起一啲遞信啊，向教育局施壓啦、啊。咁但係當時咧，吳克儉咧，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佢嘅反應咧，或者佢嘅回應係點樣咧？你記唔記得？ 當時即係你話佢嗰個教育局嗰邊 係啊， 我最記得就係吳克儉去咗睇紅葉咯。 係啊，當時吳克儉走咗去睇紅葉啊嘛，走咗日本睇紅葉啊嘛，跟住翻嚟之後，跟住就話啊咁樣啊，大家覺得有咁多嘅問題，咁不如搞個委員會出嚟，我哋去檢討一下嗰個 TSA 嗰個嘅。是咪嗰个水平太深啦，是咪因为嗰个内容是即是有啲是唔是太适合嗰个年级嗰班学生，咁所以调整个内容啦，咁就将嗰个问题嘅视线转移咗啦。因为一直以嚟嗰个问题个视线嘅就係其实班家长会觉得系呢一个嘅考试系根本冇必要嘅。 是。 亦都系会造成一个学校系不断去操练啦翻學又粗啊，小息又粗啊，然之後留堂又粗啊，咁搞到班學生好唔開心啦、啊，學習得起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嘅，咁喺個學習壓力上面咁大咧，亦都啦，有啲學校亦都有啲情況都係備受批評啦。譬如講緊嘅就係話，嗰啲校長同埋老師係會喺個課程裏面係淨係教 TSA 嘅嘢啦，就令到本身嗰、那個即係所謂升班或者學習嘅進度呢啲都會係可能受到影響等等啦。咁喺雙重嘅壓力底下嘅話，咁咪會出現一個大家係要全面取消 TSA 嗰個嘅講法啦。咁但係頭先阿譚仔就話：，喂，吳克儉當時嘅回應其實佢係睇咗去咗睇紅葉啦。然後翻嚟嘅佢處理嘅方法係點咧？就話搞咗個一個委員會去平核翻、那個 委員會個名已經好閪嘅啦。 叫咩名 啊？ TSA 就全名就全港性系統評估啦。 全港性系統 係啦。咁我讀翻咁啊，即係TSA 的 基本能力评估及评估素养统筹委员会咁样有 场。读多次。 喂，好辛苦噶咯，已经叫做基本能力评估及评估素养统筹委员会咁样，呢、這个就系嗰个所谓委员会啦。 系啦，咁评估唔知咩 Q 素养啦，呢啲咁样嘅匪语啦，嗱素养肯定系啦。咁啊， 咁佢就即係开会讨论，咁头先讲咗啦，咁三个讨论咗三个月，咁嗰陣时去到二月份啦，今年嘅二月份嗰陣时就走出嚟讲话已经系会重推呢个 TSA 啦，咁就系嚟就系今日同埋琴日同埋今日做嗰个所谓试行新版 TSA 啦，咁邀请咗50间小学去参加。 係啦，嗱咁屌落大家重点 啊，认头 真系。唔系嗱，呢啲50间小学呢系暗盘㗎喎。咩暗盤呢，就係開頭佢嗰個設計係咩嘛，叫大家自愿參與，又或者係叫做 random 嘛，隨機去抽，跟住然之後後屘就嗱 佢 都幾抽咗啦。 佢講法係咁嘅，佢話先邀請50间小學，跟住其他嗰啲學校呢可以自愿參與， 係 咁樣。 唔係，同埋有啲啦，就話所謂 random 佢會邀請佢嘅，即係 random 去抽隨機抽嘅，就邀請佢。咁睇你會唔會拒絕佢嘅邀請啦。咁咧嗱，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一刻出現個情況嘅。考緊 TSA 咧，而家啲一浸嗰啲學校咧，就終於知道邊幾間考緊。即係有50间咧，就係佢叫做。即係暗盤啦，獲邀啲50间啦，咁就喺度考緊啦個情況啦。咁但係啲50间咧，其實都有個問題嘅，因為我哋重申多一次個立場啦，我哋係爭取全面取消 TSA 嘅，OK 係爭取全面取消 TSA。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安排上面，你會見到咧，咁啊吳克儉佢哋用嗰個方法同埋教育局用嘅方法咧，就係將個問題轉移啦。就是本身大家都是讲緊嘅，就係话喂你会造成一啲过度嘅操练，而呢啲操练就冇必要嘅，係因为你方便你官僚去计数嘅啫，而阴谋论石都系好多证据，就係话你係为咗杀校同埋缩班嘅方便啦。咁但係佢就将个问题嘅焦点就係话喂可能系太深，令到啲學童就壓力大，咁不如改淺少少啦。嗱，改少少之餘嘅啫，咁一係就唔好全部人考啦，某啲嚟考啦，係咪先？咁啊，今年某啲考，出年又再某啲考，咁大家唔係一次過咁辛苦，咁就冇嘢咯。咁亦都因為咁樣，我哋所以先係後來批評佢係咩咧？批評佢嘅就係話，佢係將今年嘅民怨以為。喂，今年用呢个方法处理咗之后，出年就换咗批另一批嘅老家长，另一批嘅学生，就冇咗个民怨，冇咗个问题存在嘛。咁好啦，咁于是今年呢就出咗嗰个 TSA 嗰个嘅内容啦，就而家有嗰个嘅中文卷出咗啦，主流媒体都好配合啦，我自己会认为香港另一都系其中之一嘅。OK， 都系唔系主流媒体呀，都系啲建制亲建制嘅媒体啦，都比较配合啦。 即係將成啲報道啲焦點就擺咗落去，究竟考試有幾深係嘛，或者叫做淺咗幾多？ 譬如 Tom， 你讀下明報嘅大標題啦。 師生冒號小三 TSA 卷難度減咁樣。 係啦，咁就將個問題咧 ，TSA 個問題點咧，就係話佢已經難度減咗啦。跟住香港另一仲要特登做一個報道，就係講喂小三嘅閱讀卷係咪好難先？即刻做俾你睇咁，跟住然之後揾一個小朋友做啦，跟住就話哇佢用咗好少時間啦，25分鐘做咗啦，仲要咧冇温過書嘅喎。嗱，因為佢強調啊。呢個係香港01做嘅嗰個嘅實驗嚟嘅 ，OK， 就揾個僆仔，就係、是、新界西嘅，係即係我嚟緊我嗰邊啊，佢嚟緊我嗰邊，咁就話個細路咧就係冇操練過嘅，亦都唔使參加今年嘅 TSA 嘅，咁又唔知點解佢會知道佢唔使參加啦，即係可能公布咗之後先發現到啦。咁好啦，跟住就揾個僆仔啦，跟住就揾個僆仔做，跟住之後就話咧佢用20几分鐘就做好啦，之餘仲不特止咧，跟住就覺得好神奇。覺得好神奇，點解佢係今年唔使考，但係佢都係會係錯兩條咧？即係錯兩條喎，即係喺嗱，因為大家知道中文卷咧係答20条 MC 嘅啫嘛，而家 係 同埋有個填窿窿啦，有一兩條填格仔啦，咁而家今年就變咗係好多一啲填 MC 啦。咁你話點解喺20条裡面佢淨係錯兩條咧？咁神奇咧？咁啊發現咗一個嘅現象。就係咩咧？就係話，即使其實呢個僆仔咧，原來佢唔使考 TSA 都係要操練嘅。 係，發現咗咁嘅現象。 係啦，都係要操練嘅。 咁因為預你唔知幾時考嘛，你突然間斷咗又唔得㗎。 係咪先？即係你睇到教育局嗰個做法，嗰、那個勢，即係啲學校都唔係真係白痴到咁噶嘛。見到你，尤其是見到你教育局個委員會，跟住今年二月出嚟講話，喂，我哋會出試推，估死你之後就一定會翻生噶啦。咁我而家斷咗又唔肯掂噶嘛。 唔係咁呢個係學校嘅考慮啫嘛，我鬼知你出年係咪邀請我啊？咁我拒絕你嘅話，喂分分鐘你知㗎啦，嗰啲唔黑劍嗰啲好小氣㗎嘛。 喂，咁呢個邀請，而家講邀請五十間係一個試行嘅講法啫嘛。嚟緊，如果你覺得即係而家出嚟完咗今次嗰、那個 TSA 所謂試行之後，跟住肯定梗係大股話啊幾好啊，跟住又俾 減咗冇咁大壓力， 係啊，又俾啲 變後之後可能有機會變做強制啦， 全面翻咯，全面推我。所謂回復正常咯，回歸正軌咯，喺佢哋嘅 咩話擴大試行計劃咁樣， 係 唔係擴？我覺得擴大可能高嘅，即係譬如你五十間變咗七十間，七十間變咗一百間咁樣咯。咁呢一個係政府一向做嘢嘅方法嚟噶嘛，就係將你嘅問題轉移咗之後，咁樣拖下拖下咁樣，大家冇咗個民怨啦。咁你覺得階段性勝利咧？因為今次爭取到叫佢即係叫做唔係全面香港都要考 TSA， 冇強制考 TSA， 之前強制噶啦已經，咩唔係話之前變翻強制咧？咁你叫今次階段性上面係好似啊，淨係啲五十間去考，咁嗰五十間咪攞去售咯。咁於是嘅就係、是政府就將嗰個嘅民怨好似啊叫做疏導咗。今年冇咗啦，大家唔關心啦。喂，咁下年譬如舉例啦，下年本身嗰個學生嗰個家長，佢係今年嗰啲小朋友考 TSA 嘅，咁下年唔使考，咁咪代表嗰個嘅壓力唔存在咧？喂，淨係香港01啦，嗰個標題啊，雖然佢話係即係容易咗，同埋個小學生做得好開心，但你實際上睇一睇佢裏面個人就知啦，即係嗰個嘅僆仔，你揾佢做個實驗，佢可以唔使去所謂嘅温習，或者唔使去操，唔係唔使操練啦。我更正翻啦，唔使去今年唔使考試。咁但係佢都係能夠做得啱八成以上嘅題目喎。跟住問清楚之後，先發現喺個老師口中先話俾佢聽，原來平時個細路仔係有操練開嘅。即係嗰個情況根本冇變過。你而家咁樣，即使係你抽樣又好，你話減咗。得翻五十間，咁其他唔使都好。咁但係實際上嘅就係、是，喂，我作為老師啊，你即係譬如如果我係老師啊，我係校長，喂，我都會咁諗啦。我下年唔知會唔會抽中我嘅喎？你邀請我嘅時候，我推你嘅話，喂，咁唔黑劍呢啲超級小氣噶嘛？我推咗你嘅話，你會唔會將我間學校啊呢間小學啊，你或者你記仇記住我先？ 記仇 會噶嘛？會記住你噶嘛？你諗下譚仔，譚仔當年啊，喺呢一個嗰、那個教院啊，舉咗隻手指。 咩教院啊 ？APA 啊！演藝啊！你對住阿六八九，然之後整咗個手指公啫嘛。係咪先？你都俾人哋拎個你都俾人拎個畢業生名冊，跟住圈住你個樣啦。 哦，係啊， 改埋圖啊，仲要 改埋你個圖啦。你記得？呢單嘢嗰種， 我梗係記得， 係咩？你真係圈住你個樣噶？ 係啊，佢一路喺度攞住嗰個畢業高分波喺度圈噶嘛，邊個對住佢示威，佢就圈低你個樣噶嘛， 即係圈住你個樣 嘅。因為後台我哋有好多人睇住嘅，係啊，我哋後台有好多學生嗰啲喺度做幫手做嘢噶嘛，即係有因為有啲做後台嗰啲學院嘅學生喺度做，佢咪喺度講翻當時嘅狀況咯。 咁但係你係咪譬如報嗰啲咩政府啲音樂嗰啲嘅咩叫做教授班啊成啊，你而家係有困難，會唔會？ 咁我又唔知啦， 唔知。但係圈咗你嘅人係為咩咧？ 因為純粹係因為佢份人小氣咯， 即係抹鳩住你， 抹鳩住圈嘢打小人、啊。 喂你即係將心比己啫。我自己嗰間學校嘅校長，你邀請我嘅時候。跟住我推咗你喎，咁你會唔會係即係將我單學校列入一個拒絕政府 TSA 嘅名單裡 面？呢啲咪冇即係叫做即係好可能冇腰骨嘅做法咯。不過我覺得反而嗰、那個、那個狀態唔係話太你講嗰種，反而係調翻轉就係嗰五十間去攣飯應嗰五十間咧。 我講呢五十間係抵死嘅， 唔係佢哋呢啲。一定有呢啲咁嘅人㗎，呢啲咁嘅西瓜靠大邊，呢啲咁嘅親。 唔係，同埋你一定呢一班係，譬如可能傾咗嘅學校。而家因為琴日開始咗嘛，有冇個名單話有邊幾間已經係今年係確定 要考試？之前有㗎啦，已經報咗崗嘅，有譬如咩鳳溪啊，係咪嗰個係咪？英華小學、荃灣商會學校、大埔官立學校、打鼓嶺。 哇！圣保罗天主教小学都有啊，圣、 啊、 保罗书院小学都有啊， 系啊，系啊，有噶、啊。 哇！我啱啱头先仲想讲，我就话边啲系参与呢啲嗰个？ 唔系啊，我就系话，即系你呢啲学校，佢哋咪即系 叫陰謀論啲講啦，你、嗯、喂，我而家配合你哋教育局嗰啲政策，我主動配合出嚟，我一定俾人鬧噶，一定有俾人鬧啊！嗱，我又要花時間去安撫家長嗰啲情緒，因為鬧得熱烘烘噶啦嘛，係咪先？又水媽佢哋搞到熱烘烘噶啦嘛，咁大部分家長都知道個 TSA 係唔好嘢，嗱，佢哋未必清楚裏邊啲 detail。但佢覺得啊，我啲小朋友都操得好辛苦，而家個社會氣氛又係咁，即係佢哋有咁嘅印象，絕對唔出奇啦。喂，咁你啲學校如果要參加呢啲咁嘅TSA 推行試行咁樣，你一定要安撫佢哋噶。喂，啲小學校好多嘢做喎，變咗係咪先？咁佢而家就係、是、我而家嚟同你投懷送抱啦。喂，教育局暗黑劍，你之後益翻我哋喎，記撚住益翻我哋個投名狀。 喂，絕對有咁嘅可能，因為佢而家呢個安排咧，這個即係50+係暗盤嚟㗎，大家知道。同埋你邀請佢之後，你又可以所謂選擇係咪拒絕啦？譬如頭先你呢個情況咧，因為我之前冇乜點樣留意到有一啲名校喺裡面咧、喂，其實裡面呢個係政治事件嚟喎，即係學校與學校之間嘅政治事件嚟喎、啊。喂，你諗下啦，我作為一聖保羅或者我係聖保羅小學嘅校長，我一定對我學生有信心喎、即係我覺得，喂，我即使我老師點樣唔係點樣教都好啊。嗰啲嘅學校，嗰啲家長自己死操爛操都會搞到啲仔咧係好 Q 叻噶嘛，即係名校係會有一種咁樣嘅，即係傳統我講緊傳統呢陣名校，咁你都會覺得佢就係話，喂嗱，我唔怕操噶，你考咪考咯，我班仔叻啊，你出到去仗咩？喂，咁但係整體嚟講，考 TSA 嗰陣嗰啲學校唔係話淨係單係啲咁樣嘅精英尖子學校啊嘛，即係譬如可能頭先嗰個湯姆講個舉例嘅情況就係、是，喂，我要投懷送抱，我要向教育局獻媚嘅，咁我咪照獻媚咯。咁我班仔叻啊嘛，咁影響唔到噶。咁你造就咗個壓力，佢隔離嗰間點咧？隔離嗰間可能爭少少嘅，但係同樣嘅就係佢係要同你係即係喺個小學裏面係大家比拼緊嗰個收生嘅。咁佢參唔參與咧？佢就會造成一個壓力，究竟參唔參與？同埋喺我哋咧嗰個立場咧，啱啱今日咧，即係叫做都多啲報道出嚟啦。就原來考緊 TSA 嘅期間咧，有一啲學校就比較骨氣嘅，就唔可以話全部都冇，係咪？暫時報道係得一間係比較骨氣嘅啫，好似即係好似講到好多咁啊，啱啱咁，但係得一間嘅，呢間就係天虹天呢一間係 黃大仙嘅浸信會天虹小學， 九龍東好嘢，九龍東好嘢，九龍東有氣泡啊，九龍東。咁啊，天虹小學咧就校長啦，咁啊朱子榮校長啦，就係、是、即係非常之尊敬佢啦。咁佢就係、是、 佢就拒絕個邀請， 冇錯，拒絕邀請嘅， 係啊，大家拒絕個邀請嘅， 大家就俾啲掌聲呢一間學校，真係要，即係多多支持， 俾掌聲俾人。 其實唔值得咁多，咁但係喂，咁呢個好正常，你保護自己個學生啦。咁啊，就住咧、本身就係受邀請要考 TSA 嘅，咁啊，跟住佢考啦，唔考啦，咁於是咁呢兩日有冇嘢好做噶嘛？ 玩啦， 玩係呢兩日冇好做， 搞咗個玩樂日啦。 搞玩乐日同埋咩运动会喎、体育教讲喎、 天虹创办啊， 天虹小学体育教讲，咁有啲图片，相杰你出嗰啲图片喺边度攞翻嚟噶？ 去学校 网页 啊，系咪琴日嗰啲嘢噶？ 系啊，寻日嘅，寻日哇劲喎，呢个学校快喎，咁啦嗱，就啱啱喂睇翻之前嗰张啦，睇翻之前嗰张啦，嗱啱啱咧呢一个就系、是、天虹小学佢搞呢一个嘅因为佢考 TSA 啦，咁啊同埋校长就会觉得嘅就，既然如果大家即系学习都咁辛苦啦，咁啊又无谓操练，我哋就应该大家系开开心心玩翻日啦，咁啊喺学校咧就搞咗呢个同乐日啦，同埋一个运动会啦，睇紧呢幅图咧，幅图就系有一班嘅小学生一齐游紧幅彩虹。画嘅系，系啦，咁呢一幅系咪我嚟抛银仔啊？游完之后睇个款似嘅， 掉喺度胶， 似喎，掉喺度胶嗰啲啦，可能有啊，掉啲糖啊嗰啲啦。下一幅咧，嗱，咁呢一幅咧就系、是，喂，呢幅劲喎，呢幅劲喎，运 动会啲嘢啦，应该 呢个边个？呢、這个系将欢乐天地搬到学校啊嘛， 即系啲头嗰啲系嘛？ 唔系啊，啲学生自己整咗个 斜台，我碌个波，跟住睇下跌落边一格， 系啊，跟住整三个箱，然之后睇下边一格。喂，你谂下呢啲咪开心咯，碌波波啊！咁呢个咧，呢个做咩？ 要玩斗袋， 玩斗袋啦，玩斗袋啦！哇，呢个劲喎，呢个神蝶喎，真人版喎， 咁大， 唔系真人版， 巨型版， 巨型版，真人版，真巨型版。 我啲人嚟点？ 我呢个就系呢个超级无敌掌门人玩过啦，就 系 有支嘅，好似扫把咁样嘅，咁啊喺边喺一头啦，有个豆袋啦，踩个板啦，咁啊跟住之后就捉，即系叫做接翻个豆袋啊嘛， 揾啖食啊， 系揾啖食啊嘛，叫做 咁都记得， 你都记得，哇，你真系专捞呢啲乜嘢。 足球機， 足球機， 足球機都 有嗰啲迷制喎，啲迷宮 係啊，唔係啊，呢個係紙製嘅迷宮嚟嘅，有個擺個波喺上面啦，咁啊兩隊人喺度就， 因為唔係碌去，等佢跌落個窿度。 因為其實嗰個學校咧就用咗好多所謂環保物料，就製作呢啲大型玩具。咁我哋頭先見到嗰啲器具咧，其實都好多時有啲廢物再利用咁樣做法嘅。 好啦，可以翻嚟啦。 咁啊，今日我哋環繞咗呢個同樂日啦。 唔係，因為其實天虹小學咧，即係我嗱，因為我哋暫時見到個報道啊，就係得呢一間天虹小學係拒絕啦。 咁我諗未必淨係得一間啫，係嘛？ 就我嗱，唔係你拒絕之餘，仲要去大，即係仲要打鑼打鼓話俾人聽，我搞體育救狗運動會呢單嘢勁啊，係咪先？即係同埋有個玩樂日啦，同樂日啦。我自己非常之欣賞。即係因為咧，你得一間學校做係唔夠嘅，你要俾嗰個坊間嘅氣氛，就係話你越多小學係拒絕去考 TSA， 但係同時搞到啲同樂日同埋運動日出嚟，俾家長見到原來雙傑喺度睇咩，喺度睇鹹相，原來你大香港早晨有人喺度個嗰個 group 裏面，喂，地啲再先啦，唔好俾，係你處理有事，坐先， 唔好講啲廢話，繼續講。 唔係，因為你天虹小學而家得一間啫嘛。第一間是這樣用這個方法去回應那個 TSA 的壓力， 報道上是這樣， 報道上是這樣。喂，但是我們要是即多些推廣這一類型的那個學校的處理的方法，因為你會做到一個所謂提供政治的效果嘛，就是有些名校見完仔是叻嘅，佢唔怕考，咁咪獻嚟咯。但另一方面就係一班就話死啦，咁點算咧？要同佢爭唔到喎。咁你可能嘅家長或者即教師或者校長啊，淨係諗住就係谷班學生，但係唔係嘅。原來當你唔考 TSA 嘅呢兩日，間學校係可以咁開心嘅。而且你見翻咧，你睇翻，如果即係大家上網揾翻啲訪問咧，你揾翻係個天虹小學啊嗰啲嘅家長啊，關於學生嗰啲訪問咧，喂，你會見到呢班學生係精靈嘅。即係我覺得精靈係一切嚟嘅，即係因為你關於成個教育嘅理念啦，或者教育嗰個思想，我喺我嘅世界咧，係得一個價值嘅啫嘛，就係你學得開心嘅。係，咪因為呢一個係成個社會發展一個人口政策啊，你要揾一個即係叫優質嘅人口出嚟嘅話，你係最核心嘅元素嚟啊！喂，你學得唔開心，死係填鴨嘅。跟住冇興趣唔做咁點啊？咪生吞啊！然之後後屘即係跟住之後後屘就將佢背曬當係自己個機器。咁你個咁你結果個就係你個社會係培訓咗一班即係機械人出嚟，變培訓咗機械人個結果係點咧？就係你個社會唔會求創意，唔會求創新，唔會求突破。你咪培訓一扎一扎嘅服務員啊，或者售貨員。 但其實泰國我唔係好明佢個狀況咧。你嗱，佢而家你教育局嗰種所謂對策啦，就係做呢啲咁嘅所謂試行 TSA， 咁啊將份卷咧就減到好似話啊淺咗好多咁樣，咁啊令到人覺得我喂之後都可能唔使點操都做到嘅喎，其實咁樣就咁樣諗法啊嘛。好啊，咁如果你去到咁又。點樣評估呢？即係如果佢原本所謂嘅個原意啊， 唔係㗎， 佢哋聲稱嗰片原意。 其實佢唔需要，因為佢係攞個佢兩個相對數啫嘛。即係我份卷，即使我點樣調高調低啦，咁你嗰班學生啊，即係譬如係真係所謂傳統名校班學生，同埋叫比較普通小中學校嘅學生，你只不過嗰個嘅分類嘅 range 係拉窄咗啫。 唔係，但係如果你 分得冇咁仔細， 淺到一個地步，真係。 个个都识 讲得衰啲，低能都识做嘅咁样讲法。咁今日 冇可能啦，教育局唔会死错人嘅。唔系 咁嘅意思，即系其实永远都呃鸠人噶啦。即系而家去再，即系可能而家出嚟到讲，喂，都有啲报道讲噶。即系而家其实好多主流媒体 focus on 嗰个考试深浅问题啊嘛。跟住可能佢话如果咁样即系再 review 嘛，因为试行啊嘛。咁咁我再浅啲。再錢多一陣咁樣，咁樣吹出嚟，跟住話嗱夠錢啦啩，冇嘢啦咁樣，跟住咪全面又恢復咯。之後過多幾年啦，過多幾年又變翻粗到喺度撲街咯。 唔係，所以個重點係佢嗰個嘅操練問題嘛，無形壓力底下，所以需要操練嘅問題。而操練嘅發生，即係要操練嘅話。即大部分時間咁名校固之唔會有操練啦，但係通常都係喺一啲可能係比較面對住殺校啊、縮班啊嗰一陣嘅學校，其實佢哋壓力係最大噶嘛。即我作為老師、作為校長嘅話，我要去面對所謂教育局呢一個 TSA， 我最怕就係可能會斬到我頭上喎。咁所以我嗰個衡量，我梗係要比隔離嗰間學校跑得快㗎啦。咁我要比佢跑得快嘅話，我最好梗係合作。跟住之後，我俾佢考得好少少，咁佢縮班去曬，係咪搞掂咯？咁 所以你講嚟講去就係話你 TSA 唔取消，你成個嘅壓力都依然存在嘅。咁當然啦，另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話係要針對或者係要去細緻去批評嘅，其實佢嗰個五十個暗盤嗰間學校都有問題嘅。 嗯， 因為你呢個五十間學校嗰個暗盤嘅話，家長唔知道究竟嗰個學童佢係咪需要去考 TSA 嘅嘛？即係話喂，如果我以為我個仔女其實佢未必知道呢間學校係咪嚟緊考嘅，我其實喺心理上面或者學業上面，我係唔能夠預備或者幫助佢點樣嚟緊應付出年個 TSA 嘅。 嗯 嗯， 即係我而家二年班嘅家長嚟緊三年班，我唔知道我間學校使唔使考嘅。喂，咁我作為一間學校嘅，我點知你會唔會係拒唔拒絕啫？點知你間學校嘅校長係冇吉事嘅，唔拒絕嘅。咁咪突然間我個仔以後要面對考 TSA？ 即係所以，如果啲家長其實即係而家個社會氣氛都仲係反對緊 TSA 咧，見得到。咁佢哋應該 而家其實緩和咗啲㗎， 但係仲有嗰種 有 嗰種人，即 係你隔多年又冇啦。如果下年又再淺啲，咁啲人啊好快會慢慢淡落，覺得我都 OK 啦，冇乜。係 啊，所以美水嚟㗎啦，所以先要水媽嗰啲先要特別去搞翻個簽名運動，去谷翻起件事。 唔係，所以兩樣嘢 話翻俾啲家長聽，你哋係有權去反對依樣嘢㗎。 兩樣嘢啦。第一樣咧，我覺得。就是天虹小學這個例子是要褒獎他的，同埋係要鼓勵更加多拒絕 TSA 嘅學校，你係要話俾人聽，你唔考呢個試，你有選擇點樣令到班學生學得開心，嚟到令到佢哋喺個學業能力或者學習嘅進度上面係可以原來開開心心咁，大家玩翻日嘅，我都可以更加學得好嘅。OK， 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嘅就係話喺嗰個嘅議題倡議上面，梗係唔能夠停啦。咁所以咧，阿水媽啦，就係、是、我哋新界西團隊嘅張耀森水媽。咁咧喺琴日啦、今日啦，至到呢一個禮拜五咧，都係會發起一個爭取全面取消 TSA 嘅簽名運動嘅。咁啊，簽名嘅地點咧，大家留意翻咧，就係、是、我哋嘅新界西嘅街站啦。咁基本上每一日咧都有係八至十個嘅街站噶啦，最少。係個議題都係一直噶啦，我哋講。好多次就是争取全面取消 TSA 嘅、而喺嗰个议题上面都有个嘅附加嘅一个嘅倡议啦，同埋一个嘅即系压力向政府施加，就系、是、要求教育局系全面公开嗰啲嘅即系暗盘五十间嘅名单，系要俾啲家长好清楚知道究竟我个仔出年系咪要考嘅。咁、当然呢一个系阶段嘅一个嘅目标，而最终嘅一定系争取全面取消 TSA 嘅。 即系其实应该要造成嗰种，我觉得话嗰种。俾啲家長嘅印象就係、是，喂，嗰間學校考 TSA 唔係好嘢， 係啊，係啊，唔係所以唔係，咁你一定要借天虹小學，你一定要話俾人聽嘅就係、是，喂，佢嗰間 TSA 要考 TSA， 就係知道 逼死細路仔， 逼死細路仔，唔係，同埋可能係校長係為咗獻媚啫 ，OK。咁你如果真係個校長係有返咁上下水平，有上下咁上下質素嘅，唔考 TSA 之餘仲要搞咁開心嘅活動，體育夠講去俾班僆仔，咁你咪要多多支持囉。咁所以即係就住水媽呢個行動啦，希望大家見到嘅新界西啦，都希望大家簽名啦，就係爭取全面取消 TSA 嘅簽名運動。 咁我啲簽名收走返嚟呢，就會去俾教育局嗰邊 嘅 俾佢哋㗎啦。咁就成個狀況就係、是、我哋收得越多係咪先，咁你先話返俾教育局聽，你唔好以為可以質質薄唔撚多， 唔係因為要將個議題查翻熱佢啊！嚟緊暑假嘛，暑假嘅話咧，即係呢啲教育議題咧，大家就會靜落嚟㗎啦，正常會靜落嚟㗎啦。過咗暑假啦，咁大家放暑假， 暑假嗰陣時又去啊咩嘢交流團啊，又去嗰啲乜乜班、文物班咁樣，就忙住曬呢啲，就唔撚記得咗有件咩事。 係啊，大家嚟呢個新世熱血場遊室玩算數啦。好，喂，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